各位 MyRadio 的听众 D 甲报读者你们好， MyRadio 和 D 甲报的 YouTube 频道在近期屡受黄标打压，令到我们广告收入大减，所以我在这里恳请大家支持 My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和癫狗日报的每月月费计划，突破黄标言论审查，付费支持自由发声，请支持 MyRadio 和 D 甲报。 提提大家 ，MyRadio 同《癫狗日报》嘅月费而家已经可以用 PayMe 缴付，大家可以扫描画面嘅 QR code 或者输入画面嘅电邮地址缴费，多谢大家。 谁是伪港乱港的罪魁祸首？嗱，你睇到即系呢个所谓共产党，佢话要即系整个港版国安法嘅理由系咩咧？要针对四种罪行啊，系咪？一个咧，即系呢四种罪行都同国家安全有关嘅，系嘛？咁啊，四个方面，四个方面就系从旧年嗰个反送中运动吓，即系所发生嘅嘢啊。他们认为香港呢，即是现在第一，即是这个国家安全当然遭受到很大的威胁，他说那他列举那些事实啊，或者那些理据是什么呢？就是去年这个反送中运动，是吧？哇，有很多人出来又掟汽油弹啊，是吧？又中联办示威啦，涂污国徽啦，是吧？又宣扬港独啦，是吧？咁啊，综合来讲呢，就四样东西，四种罪行，一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，是吧？一个就分裂国土，即系有人啊举支啊港独嘅旗啦，吓，即系香港独立咁嘅旗帜啊，或者即系嗰句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，佢当你港独噶啦，系咪？咁啊，第一系对付呢个咩咧？颠覆国家政权。第二就系分裂国土，就系、是、有人搞港独咁啊。第三咧就系、是、话。去年这个这样的所谓反政府示威呢，就已经是一个本土恐怖主义了。另外呢，第四项其实都是主要一项，就是说勾结外国和境外势力来破坏香港，破坏国家安全。四样东西，勾结外国势力，分裂国土，颠覆国家政权，是吗？还有恐怖主义，哇，将佢无限上纲，上升到就系旧年呢个运动就系、是，喂，呢、这个关系乎即系国家生存啊！唉，真系犀利啦，真系，即系香港一笪咁嘅地方，一个反政府示威可以搞到你共产党觉得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嘅，咁啊，就要搞呢个港版国安法，系咪？由人大常委会立法，然后根据基本法十八条，呢、这个系全国性法律。摆喺呢个附件三，然后你特区政府要執行，系咪？就唔系你特区政府去立法，国歌法都系全国性法律，但系你特区政府立法。好啦，我哋想问，今时今日出现你而家所讲嘅，即系呢四种即系挑战国家安全嘅呢啲咁嘅事，即系呢啲咁嘅事实啦，所谓啊，咁系边个造成嘅咧？在6月9号有100万人上街反对这个逃犯条例修订，当晚你林郑月娥这个香港卖港贼的 头号卖港贼林郑月娥发表声明，会在6月12号立法会如期恢复二读这个逃犯条例修订草案。即系大家有听我节目都讲，即系都记得噶啦，系咪？我话如果喺6月9号嗰一日，你宣布撤回呢一条条例草案，呢个逃犯修订条例草案，6月9号以后嘅嘢都唔会发生，嗰啲所谓即系你口中嘅所谓暴乱都唔会发生咧，唔会有6·12，系咪？唔会有以后嗰啲即系。警察的暴力，是吧？又不会有你们口中所说的所谓的黑暴。6月9号那晚， 你去回应一百万人上街，好似2003年老董去回应50万人上街一样。你撤回呢一条条例，呢、這、一个所谓逃犯条例修订草案，系咪6月12日之后嘅嘢？6月12日嗰一日最关键嗰一日，警察用暴力嚟对付啲示威者，系嘛？搞到即系舆论哗然，国际关注。如果唔系你林郑月娥一意孤行，系嘛？面对百万嘅民意无动于衷，仲要唱反调，点会有日后而家共产党所讲嘅呢啲所谓好嚣张嘅港独势力啊，勾结外国境外势力啊，系嘛？同埋呢个颠覆国家政权啊，恐怖主义啊，边有呢啲嘢发生呢？请问，咁有个罪魁祸首系咩呢？咪系香港特区政府咯。如果你共产党是撑他的，不给他撤回这条例的，罪魁祸首就是你中国共产党加上香港特区政府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是吗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今天就因为你一手造成这个这样的局面，然后你将这个局面加以渲染，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问题，然后找这个来做借口来打压香港人的人权自由，是吧？令到所谓有很多泛民主派仍然有期望的这个所谓高度自治、一国两制宣布死亡。我就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的，因为由day one开始我就已经认为一国两制是不可能成功的，是吧？他不会遵守这个所谓高度自治、一国两制的承诺的，是吧？大家有看我做节目，有看我立法会的那个辩论，你有看我文章，你都知道我是一以贯之的，这种看法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，是吧？我是从来没有信心的，为什么没有信心？我继续留在香港，我就要继续，喂，继续去指出，喂，共产党和这个特区政府的即是这种暴政的嘛，大佬。如果你到今日还期待他会遵守一国两制、高度自治，或者他现在讲话一国两制不会变形走样的，就算我们立了这条法，立了这条法之后呢，也都不会影响香港人的言论自由的，你信他吗？毁港、毁灭香港、搞乱香港，罪魁祸首是谁？个答案好清楚噶啦嘛，大佬，系咪啊？6月9日，100万人上街，你视若无睹，跟住要夹硬嚟，到最后逼不得已，已经出现大事啦，系嘛？冇办法啦，先撤回嗰条条例，系咪？所以如果你是共产党，是吧？即是你认为香港现在出现这些所谓国家安全的问题，是由于去年这个反送中运动所带出来的话，那你是不是要问责啊，大佬？你是不是要找哪个是罪魁祸首啊？咁我罪魁祸首系林郑月娥，特区政府咪好清楚啊？系咪？咁你咪应该杀佢头啊！你唔会杀佢头嚟搞我哋香港人，系咪？即系有啲人就话，即系佢而家啊同香港揽炒，系嘛？咁有啲人仍然系仲有啲幻想，就系佢唔会。即是夾硬跟香港攬炒的，是不是？那有些人說，立了法都沒所謂啦，你又沒有犯法就不用怕，是不是？說這些東西，即是說這些人呢，我不想用白痴兩個字來形容他，是不是？他不是白痴來的，是不是？是個老生草，是不是？什麼叫做不犯法就不用怕呢？不犯法不用怕被人拘捕，說什麼呢？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這條法律即係變成呢個所謂香港嘅法律，香港特區政府要執行，同埋佢要派一啲機構嚟香港執行呢個法律嘅時候，喂，你走去邊啊？係咪動接得咎？ 隨時都會有事，係咪？即係你而家好簡單，正如我上一次講，咁你如果覺得喂咁嘅情況你留唔到，咁你咪走咯，係咪？即係咁樣啫嘛，係咪？咁留低就係、是、李柱銘就係佢留低要守護一國兩制喎，係咪？咁一國兩制玩完咧，你守護咩一國兩制？你守護一國兩制就唔係你守護就守護得到噶嘛？係佢而家唔要俾你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啊嘛！如果唔係佢就唔使整個港版國安法啦，係咪啊？即是我哋不能够再相信一国两制，你要相信而家在香港就系一国两制、高度自治，跟住有条港版国安法，系咪？咁你仲相信一国两制、高度自治？你仲要守护嗰个一国两制？你守护一国两制嘅基础喺边度咧？请问，守护一国两制嘅基础喺边度啊？守护一国两制嘅基础就系共产党，喂！佢即係迷途知返，共產黨佢回頭是岸，共產黨佢誤以往之不間，共產黨佢會喂即係覺得咁樣唔掂啊！到時收翻條港版國安法咪咁啊？守護一國兩制基礎喺邊度咧？一國兩制已經破產啊嘛！而家唔係要守護一國兩制啊嘛，亦都冇能力去守護一國兩制啊嘛，係咪？而家系要繼續抗爭抗拒啊嘛，係咪？所以大家要將個矛頭針對呢個毀滅香港、搞亂香港嘅罪魁禍首啊嘛，係咪？我哋應該嘅係唔好放過呢一個罪魁禍首，唔係咁啊嘛。呢個已經係一個。即是如果你选择继续抗争，这个生死存亡的斗争的、这个、不会说、啊、即是大家稍微退转一步，那个局面就可以即是回复稳定，不是这样的嘛。那些即是被人拉、被人锁、被人判坐监和死了的或者受伤的那些年轻人，是吧？那个仇边会跟他报呢？请问我哋一息尚存都系要讲呢啲嘢咯，系咪？咁你话，你得个讲字啫，你又唔做我大佬，我几多岁啊？我出去咪出去两下俾人殴死啦，系咪？即系呢个逻辑好有问题噶嘛？喂，言论都可以够讲噶嘛？系咪？言论都可以互讲噶嘛？系咪？即系我哋自己个人嗰个得失唔系好重要嘅，所以我头先都简单讲下，喂，我过去呢，即系由。九十年代中、八十年代初到而家，我自己成個人嘅人生歷程係咪？大家可以抄翻我嗰啲言論啊，大佬！你點抹黑我都冇用，我亦都唔會計較你啲人去抹黑我啦，係咪？咁睇翻啦，所有啲言論係咪？都係四個字，咪一以貫之，英文一個字，好 consistent。我認為我講緊我自己相信嘅嘢，我做緊我自己認為啱嘅嘢啫嘛，好簡單，係咪？咁當然我要付出代價啦，係咪？譬如我要同香即係同一啲香港人要喺度共存亡啊嘛，係咪？咁咪要付出代價咧？咁我頭先都講咗啦，到冇得再講、冇得再做嘅時候，咁我點啊？我梗係我唔會講啲。跟我以前講的嘢不一樣，係咪？但我一定不會投降噶嘛，係咪？所以而家即係我哋當然面臨又是另外一個危機啦。咁但係即係香港都係不斷出現危機噶啦，係咪？即係我自己深信不疑嘅，就有共產黨呢個政權一日，香港都係永無寧日噶啦。我哋又當然冇能力去推翻佢啦。是不是？但我相信即是古人讲的，夏民易弱，上天难欺，是不是？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70年，满清几多年啊？明朝几多年啊？是不是？70年是一个历史长河，很短暂的。苏共 蘇聯呢個咁嘅即係共產黨所控制呢個帝國咁，幾多年啊？一百年都唔夠啦，係咪啊？七十年瓜柴啦，係嘛？所以上天難欺，即係我哋仍然可以即係繼續喺度鬥爭嘅其中即係一個即係。令到我哋啊可以繼續喺度鬥爭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思想嘅，即係呢一個，即係或者信念就係上天難欺。